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一，不知不觉八月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了。那么新的一周开始了，首先还是带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呢是21.9度。那么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较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和昨天相比呢是明显的回升，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空气湿度比较大，户外体感呢也比较的闷热。不过受到补充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仍然会有雷阵雨，降雨时会伴有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呢还是需要加强防范。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段时间呢降雨比较频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另外呢，这两天的气温是略有下降，那么对冷空气比较敏感的朋友啊，外出还是要搭一件小外套了。今天科创中国之科创在线的环节，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技创新资讯呢，主要包括新型亲水光敏剂让牙齿美白除菌更加高效，北京丰台发力数字经济新高地，工信部加强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管理，中国累计建设 5G 基站达96.1万个。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周一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大家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这个聊天室的图标啊，进入节目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和我们科创在线的环节当中给大家介绍关于新型亲水光敏剂让牙齿美白除菌更高效有关。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日常有哪些牙齿保护的小窍门啊，或者说您是不是经常有比如说阶段性的去洗洗牙呀，这样的一些好习惯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分享，我们也期待大家的留言。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具体部分。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这新型亲水光敏剂是如何让牙齿美白除菌更加高效的。日前，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雷教授团队和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张旭教授团队合作，设计出了一种新型光敏剂两性离子修饰的亲水性补磷，应用于光动力牙科治疗策略当中，可以有效地清除牙冠上95%的变形链球菌生物膜。据介绍，香烟、有色食物和饮料的摄入都会导致我们的牙齿污染变色，那么受污染的牙齿呢也为细菌滋生提供了营养，大量细菌呢在牙齿上聚集增殖，就形成了一种生物膜，从而呢又导致了牙菌斑，还有包括牙釉质脱矿、龋齿和牙周炎等等这些牙科疾病。而且呢这种生物膜一旦形成啊，就非常难以清除。那目前光动力疗法是一种新型化的漂白技术，原补磷呢是光动力治疗中最常见的光敏剂，但是这种材料呢比较难溶于水，所以严重限制了它的产生活性氧的这个能力。于是张雷教授团队独辟蹊径，设计了一种两性离子修饰的亲水性补磷。由于两性离子基团的高度亲水性，那么被修饰的原补磷的水溶性呢就显著增强了。实验结果显示，由于它合理的电子共受体结构以及避免了分子聚集，那么使用这种亲水光敏剂实施光动力治疗，活性氧产率呢提高到了原来的8倍。 被咖啡、茶水、葡萄汁还有蓝莓汁染色的牙齿呢，都可以实现无损美白。牙冠上 95% 的变形链球菌生物膜呢，也可以被有效的清除。据张雷教授介绍，应用了新型光敏剂的光动力牙科治疗策略，具有无损牙齿美白和根除生物膜的双重功效，既可以给牙齿美白，以及预防和治疗生物膜诱发的牙菌斑、牙釉质的脱矿、龋齿和牙周炎等这些疾病，可以给他们提供更便捷、更安全、更有效的方法。的确哈，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那大家对于自己牙齿健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有很多非常注重自己形象的朋友，可能都会去选择一些治疗方式啊，让自己的牙齿看起来更好看、更整洁啊、更整齐、更美白。那么现在呢，市面上也有很多的这种治疗方式，当然新型材料的研发和推广也可以为治疗提供更好的保障。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这个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中啊，科创中国节目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您保护牙齿的小窍门，日常都有哪些啊好的经验和做法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你看我们的听友小猪毛毛啊，他是沙发第一个进来的，他说早晚刷牙，哎呀，这个是多少年了，我们一直建议大家早晚刷牙。当然现在呢，我们更提倡比如您吃过东西，比如中午午饭过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也可以漱漱口啊，清理一下口腔，不要让食物残渣在里面过早或者过长时间的停留。尤其对于小朋友、未成年人的牙齿保护哈，我们也是要从小从娃娃抓起，给他们打一个好基础。另外还有我们的听友说，这个主持人有点像财富新动力的主持人哈。没错，我之前呢也跟这个徐冉还有美哲、小美我们都主持过财富新动力。您这耳朵真的是挺好的，应该也是我们北京电台的老听友了。然后宝姐姐，我们的经常跟我们互动的听友说，每年做一次牙齿的体检，不要等到疼了再去啊。的确啊，每年洗牙一次，这个建议也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说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如果真的是有牙科方面的一些疾病受它困扰的话，的确给我们的正常生活都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要定期做检查。如果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早期呢做干预，也不至于发展成疼起来要命的程度啊。大家还有什么好的经验啊，都欢迎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大家浏览最新的科创资讯，我们把目光呢聚焦在北京丰台。为了加速推动北京大红门地区功能重塑、产业升级和品质提升，打造城市更新样板，按照北京市关于推进南中轴大红门地区建设要求，近日北京丰台区政府与中发展集团签署打造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合作协议，正式启动双方在大红门地区的深度合作。据了解，以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为先导，北京丰台区呢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引领，围绕科技、文化、国际商务等产业，会吸引国内外带动性强的头部企业入驻，前瞻性的谋划布局一批依托新科技、引领新需求、创造新动力的未来产业，把大红门地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文化科技新地标和数字经济新高地。那么这次合作，丰台区呢也是着眼未来首都功能布局，着眼展示中轴线历史文化价值，会布局重大创新资源，加强科技和金融的合作，形成首都南部地区发展新的增长极。那北京数字经济大会呢，日前也是在北京刚刚举办，也明确了未来十年北京要如何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各区呢也结合自己的特色制定规划和发展目标，早布局早收获，早结丰硕成果。现在数字作为新型的生产资料哈，我们既要利用它好的一面，同时呢这种安全性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了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信部呢日前发布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意见，要求加强汽车数据安全、网络安全、软件升级、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管理，保障产品质量和生产的一致性。那么意见从加强数据和网络安全管理、规范软件在线升级，还有包括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11项的具体意见。数据管理呢备受关注，在强化数据安全管理能力方面，意见明确要建立健全汽车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依法履行数据安全的保护义务，建设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那么确保数据呢持续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意见也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境内储存，需要向境外提供数据的，应当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意见同时还要强调，企业呢应当建立数据资产管理台账，实施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加强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的保护。对于智能网联汽车产品而言，安全是红线。意见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具有在线升级功能的汽车产品，在线升级要保证产品生产一致性，没有经过审批，不得通过在线等软件升级方式新增或者是更新汽车自动驾驶功能。现在呢，这个智能网联汽车的产业发展速度是非常的快啊。那么自动驾驶技术呢，也在很多地方开始落地进行试点。那么未来可能我们的这种智能化，汽车智能化的脚步会更加的快。这其中数据发挥了它重要的作用。当然，通过一些意见也好，或者是一些规定也好，规范数据可以更安全的使用，这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良性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保障。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咱们中国建设 5G 基站的情况。近日，工信部等十部门印发 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至2023年，重点推进工业互联网等15个行业的 5G 应用，加快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网格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智慧物流、智慧电力、智能油气、智慧农业 5G 呢和各行各业都累计啊深度融合，落地提速。那么截至到今年6月底，中国累计建设 5G 基站达96.1万个，覆盖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5G 手机终端连接数呢达到了3.65亿户，占全球80%以上。 5G 加超高清的视频、智慧教育、还有智慧医院、公共卫生、健康养老等典型应用也是加快发展，全国 5G 应用创新案例超过10000个。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 5G 手机的出货量也是快速增长，达到1.28亿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3.4%。专家表示， 5G 应用的主战场在赋能实体经济，在赋能千行百业，也决定了 5G 应用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的工程，现在急需统筹多方力量，不仅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广泛参与，开展团体合作，也需要政府部门间通力协作，推动 5G 应用规模化发展，也打造 5G 应用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我们也期待 5G 哈有在更多场景可以开花落地，产出更多的新成果。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听友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啊，饭后必须要刷牙，这一点一定要牢记，保护牙齿的小窍门您还有吗？欢迎大家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用文字的方式进行交流。那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更加精彩的节目一起来听听。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2013年，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京津双城记和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指示，中关村发展集团与宝坻区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共建京津中关村科技城。2016年，为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宝坻区人民政府和中关村协同发展公司签署了京津中关村科技城项目合作协议。2017年，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正式启动建设，目前已经成为京津两地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示范区初建雏形。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目前打造进展的情况如何？ 未来又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建设的目标定位是什么。今天我们的科创中国节目邀请两位嘉宾，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管委会党支部书记主任王浩，以及天津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汉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连线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管委会党支部书记主任王浩。王主任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节目开头呢，我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背景哈。首先呢，想请王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它的提出的一个背景和我们前期规划的一个情况，给我们描绘一下这个蓝图好吗？ 好的。应该说呢，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主要来源于两项大的国家战略。一呢是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总书记呢也是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个国家战略。第二呢就是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么一个发展战略。应该说科技城主要它的背景就来源于这两项国家战略。在前期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规划设计工作，这里边的主要定位呢主要是中关村全球创新要素的汇集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微中心，京东高质量产城融合的这么示范区，这么一个基本的规划定位。 您看您提到其实它的整个提出的背景从13年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16年呢我们又进一步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那么真正开始启动建设是在2017年。 是的。 那也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就是当时为什么是选了咱们中关村和天津宝坻这样的双方来进行合作建设？ 其实早在2014年2月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伟大的战略之前呢，在2013年的时候总书记呢就提出了京津双城联动这么一个发展的指示精神。 嗯， 当时呢天津市宝坻区的区委区政府积极的对接首都的这个中关村的这些要素资源，然后呢中关村方面呢也在寻找和这个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这么一个点位，所以呢应该说当时双方也是一拍即合，同时呢也落实了总书记关于京津双城联动发展的这个指示精神。在2013年11月的时候由宝坻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管委会、中关村发展集团三家呢就共同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然后开始呢谋划建设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应该说呢也是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要求，同时呢也是双方都在积极的寻求合作的一个最佳的选择。 嗯，等于当时双方都有这样的诉求，然后彼此就看对眼了，一拍即合。 是。 那也请王浩主任再帮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就是中关村和天津宝坻他们之前各自有什么样的优势，那为什么双方能形成这样的协作。中关村可能我们北京地区的朋友会比较了解哈，是咱们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然后产业集群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地方。 是。 可能天津宝坻我们相对了解的少一点，您能不能分别帮我们介绍一下两方的优势？ 好。正如主持人所说哈，中关村的优势呢，我相信广大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比较清楚。中关村呢是富集人才、资金、产业、技术等等各种要素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创新载体。 嗯， 应该说很多的企业都是从中关村走出来，然后辐射全国甚至走向全球。 嗯， 中关村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呢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天津宝坻区呢它的主要的优势呢主要还是这个区位优势。宝坻区呢它主要是在北京、天津、唐山三个城市的地理正中心，特别是呢距北京大概就是70多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应该说在区位优势上是比较明显的。与此同时呢宝坻区还有很强的这个交通优势，因为有区位优势不一定意味着有交通优势。应该说从十四五的角度来讲呢，宝坻区最大的交通优势就体现在高铁上，就是在明年年底前将有两条从北京始发的高铁然后途经宝坻。第一条呢是京唐高铁，北京到唐山的京唐高铁，第二条呢是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的京滨高铁。这两条高铁呢 北京和宝坻段是共用段，也就是说宝坻站未来将是这个高铁的枢纽站，同时规划中的京承高铁、京沪沿海高铁也都将路过这个枢纽站宝坻站。 嗯， 这几条高铁呢，特别是京唐高铁是从北京站始发，到宝坻站呢，大概就是22分钟的这个车程，极大的便利了双方的这种互动。同时呢，在北京的通州也有一站，从通州站呢到宝坻，大概就是17-18分钟的这么一个车程。 嗯， 所以随着北京市这个经济中心的东移呢，我想对于宝坻来讲，这种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就更加的明显。与此同时呢，宝坻区还有巨大的这种空间和要素成本的优势，就是目前呢，在环京地区，宝坻区的不论从工业土地价格，还是从这个配套住宅的价格等等这些方面呢，应该说还是有很强的这种优势和吸引力的，因为宝坻区的要素成本目前还是处于一种比较低的这种水平，对于特别是对于一些初创企业，对于一些年轻人，应该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第四个方面，我觉得宝坻区的优势呢，就是宝坻呢，它作为天津的直辖市区，政府层级少，效率高，就能带来一些很好的政策创新，能够呢比较好的对于产业组织来讲，有一些营造一些好的这个营商环境，政府的这个办事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这些要素呢，配合中关村的这些创新的生态要素，配合中关村的这些人才技术，我相信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耦合，这就是双方优势的一个叠加，起到了1+1=2的这么一个作用。 刚才王主任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双方的优势哈，尤其重点介绍了天津宝坻区它的一个优势，谈到了它的这种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以及它的空间成本优势和它的这种效率优势。突然让我就联想到，就像这个谈婚论嫁的时候哈，要考虑一下双方彼此啊，我们是不是未来在共同生活的过程当中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协作和配合，可能要考虑一些硬件、一些软实力等等综合考量。其实咱们这样的一种区位合作其实也是要综合考量的。而且在谈到这个交通优势方面，我们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7年多的时间，这个一小时交通圈呢已经逐渐形成了，而且像宝坻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交通枢纽，可能不管是跟咱们城市副中心这样的联通也好，还是咱们北京这个城区联通也好，其实它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优势。那我们具体到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它的项目落地和选址是在天津宝坻的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具体选址我们当时有没有考量？ 对，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的选址呢，应该说就是当初呢还有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选择，它是坐落在京哈高速宝坻城区西出口啊。这个当然这个出口呢，在今年下半年我们呢也要进行一个提升改造，经过天津市教委的批复呢，宝坻城区西这个出口呢也正式更名为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出口，就是中关村科技城在整个宝坻区的最西北部，是最毗邻北京的地方。所以呢，从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目前开车到北京市委市政府，就是在通州的北京市委市政府，大概只需要4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在选址上我们还是突出要贴近北京。与此同时呢，整个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并不是一片荒地一座孤岛，它和宝坻城区呢是无缝衔接的，就坐落在宝坻城区的北部。应该说中关村科技城和宝坻城区就是一个大的产城融合的概念，然后整个中关村科技城的南部就是宝坻的主城区，然后它的西部就是一个成熟的宝坻经济开发区，然后它的东部呢就是宝坻的一个国家级的电子商务基地。所以整体它的选址就是靠近北京，同时呢让宝坻的这些配套的不论是生活配套、产业配套，也能和中关村科技城能够协同的动起来。 嗯，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些要素呢，中关村科技城目前也成为北京中关村发展集团在境外第一个重资产投资的项目。我想呢，也是经过非常严谨的这个评估，它的区位优势啊，各方面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是，它在天津宝坻的最西北部，也是宝坻这个区域距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同时它又和宝坻城区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区位配套能够实现一个很好的连接，所以我们的选址是非常用心的。而且王主任也提到，这是咱们中关村发展集团在北京以外的一个重资产投资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17年正式启动建设，到现在是4年的时间了。那这四年我们都做了哪些事儿？目前项目推进的情况怎么样呢？ 应该说这个四年当中啊，科技城应该说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从2013年签约到17年我们正式开动，这段时间我们是请了国际上最顶尖的20多家规划设计院，然后给我们做整体的这个规划。 嗯， 特别是我们还有这个六位一体的规划，除了传统的这个城市啊，它的开发区的这种产业规划呀等等，我们还做了人口规划、空间规划，特别是我们的开发模式规划，包括这几年当中呢，我们还这个征开了这个原来这个科技城这个选址位置上的六个城中村， 嗯， 应该说呢，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就是宝坻的区委区政府，与此同时呢，2017年当我们谋定而后动之后，确认了这个规划和合作模式之后呢，从17年下半年开始，科技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轨道。首先呢，我们是这个大力开展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目前呢我们是23公里的市政道路和管网的建设已经全面铺开，然后呢同时我们在完善我们的城市的这个滨水公园、街景公园等等，我们想呢这个聚产先聚人，一切呢以人为核心， 嗯， 把这个配套环境要打造好。与此同时呢，这个我们相关的我们的人才公寓、我们的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商业资源也在积极的这个引入。现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天津南开中学啊，这个作为天津最优质的这个教育资源已经落户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然后马上呢就进入建设阶段。在产业方面呢，应该说我们整体的这个产业组织也是非常的顺畅。科技城呢发挥了很好的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平台的这么一个作用。应该说呢，这个我们也初步实现了北京研发转化、天津转化落地这么一个经济协同发展大格局中对于京津双方的这么一个功能定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像这个咱们现在科技城单体最大的投资项目，就是一家上市公司光环新网，它的这个云计算大数据基地单体投资120亿，然后已经落地中关村科技城。像它的 IDC 中心呢，因为是一个比较耗能的一个产业，所以也是北京市在积极疏解的一个产业，我们呢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承接，所以呢实现了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平台的这么一个搭建的一个作用。 以上呢是王浩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关于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的一个背景介绍。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王浩主任呢再来谈谈聚产先聚人，在吸引人才方面我们的城市配套建设又是怎么来做的。那接下来下半段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连线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汉达，请他从公司提供服务的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的建设理念和背后的运营思维。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分享。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2016年，为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宝坻区人民政府和中关村协同发展公司签署了京津中关村科技城项目合作协议。2017年，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正式启动建设。刚才呢，我们是电话连线了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管委会党支部书记和主任王浩，他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提出的背景和目前的进展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连线天津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汉达刘总，请他呢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哪些项目已经落地了，以及未来我们会选择哪些产业和应用场景。那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刘总。刘总您好。 哎，你好。 那首先呢，请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目前建设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看到资料是从2017年咱们正式启动建设，到现在呢已经是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 科技城呢从2017年开始启动建设，目前呢一期的开发呢基本上已经形象基本出来了。一个是市政基础设施的道路，我们大概修了20多公里的市政基础道路，然后路网呢基本上全部实现通车了，同时呢生态廊道啊、滨水公园呀、人才公寓啊基本上也建成了。同时呢我们还开发建设了6.7万平方米的中关村系统发展中心，作为服务科技城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载体，也是科技城未来发展的一个智慧大脑。那么这是从整体建设情况。现在的科技城的已经落的市场主体，就是我们其实一边在做基础设施建设，一边在做二级载体开发，同时呢也做产业引进。现在已经有500家左右的市场主体在科技城注册了，总共包括了25个的产业用地项目。那么今年4月呢，也是首批入驻企业的合众汇能啊、博弈半导体啊、协通啊、中国拜客等4个企业呢联合竣工投产。实现了科技城产业发展的一个高起点起步精彩开局。 等于我们一期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已经是实现要完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同时我们还在推进跟产业的这种签署合约呀、啊，或者包括是吸引产业这样的一个路径，其实是几条路并行的，是吧？ 是的。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它具体有哪些亮点，它承担了什么样的功能，在这儿也帮我们再清晰一下。 那科技城呢，它主要的宗旨呢就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枢纽，所以它作为一个重要的非首都功能枢纽的承载地啊，我们按照这方式去打造的。那么大家知道中关村40年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好的产业发展的一些经验，当然说一些教训。那么我们把中关村呢应该说40年形成了最好的这种产业生态和运营经验复制辐射到科技城。科技城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特点呢，就是实际上它属于一个政企合作的项目，就是发展产业呢其实政府是一个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产业发展呢到现在的一个阶段呢，其实大家都在探索和尝试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市场化运作方式，就市场用市场统筹的方式来实现政府的一些意图。所以我想呢这个深度政企合作呢是科技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么同时呢我刚才讲了，就是中关村40年的发展呢在产业园区层面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我们把这些经验和教训呢重新给它规划成了一个叫高水平的顶层规划。这顶层规划呢包含了从产业、空间、投融资、生态、开发模式和人口规划，那么这个六个规划呢进行一体化，就把六个子规划最后统一到一个一体，作为顶层设计的指导性文件。我想这是中关村呢就是这些经验呢变成规划，科技城作为第一个这么实践的项目进行了一些探索。从目前来看这个探索呢还是挺成功的。 啊，这就是我想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顶层规划上，是吧？去追求创新。 是。 第二个呢，就是规划行了之后呢，关键在于落地，就是怎么能够把落地做好，这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也创新了一个统筹开发运营模式，就是用一个长远的发展的价值观，啊，用一个很好的规划来指挥下边的行动，啊，作为由一个很强有力的统筹主体，从开发、规划、建设、产业、招商、运营、服务一体化运作，就统一战略、统一目标，然后进行合理的安排的分期，统一工作路径，避免了原来就九龙治水的这个就自己做自己的这种现象啊。 嗯。 那么这想呢，就是统筹的开发运营模式是可以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另外呢，就是其实这个经济协同发展呢，它的这些年发展的主要的困难和瓶颈是什么呢？就是在三地没有建立一个利益共享机制。那么科技城的发展呢，受到北京和天津的合作，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市场化的利益共享机制，就是我们科技城公司啊，有两方面股东，一个是北京中关村，一个是这个宝坻区政府。 嗯， 所以通过这市场化运作的话，来实现，啊，通过股东分红形式实现了两地的这个利益的捆绑。所以这个方向呢，应该讲是在解决经济协同发展深水区关键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探索。 这样的一次尝试更像是一个试验试水的一个项目。首先我们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就是您提到了中关村40年的发展成果，既有很多的宝贵经验，同时也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教训。那我们呢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取这些经验，然后规避到一些可能走的弯路，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试验项目。然后同时您也提到它是政企合作，包括我们的未来的从规划然后到顶层规划到规划具体落地，其实我们都是各自有分工的。那也想请汉达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政企分别在这里面都各自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政府它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的企业又有什么样的优势来让项目更好的能够落地。 好的好的，您问这个问题啊非常专业。政企的深度合作呢，就是首先发展产业呢，从政府层面上，一方面呢它出政策，我们看深圳的发展，普通的发展都是在全国某些领域上，在政策上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是一个突破区。中关村的发展呢，那么也是在政策层面上，对吧，进行了很多创新。所以说国家讲就是中关村它是一个政策的先行先试区。那么科技城也是一样的。首先政策是从政府出来的，那么但是这个政策的它现在的政策发展呢，就有很强的需求驱动，就是光出政策的这种靶向是否精准，是否能解决发展的难题问题，它来源于企业，来源于市场。所以这块呢，像政策是政府的作为出来主体，但是整体的编制和这个需求的这种吻合度，这个效果，那么是由科技城公司呢去这个从产业发展也好，从这个落地企业的需求也好出发来进行一个探索。你比如说北京的高新技术企业，那么到天津他可能就不认，是吧，就是在重新的申报，这个流程非常长。那么所以说这个北京高新技术企业不愿意到天津。那么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突破了，都可以认证是从你在这变成高新技术企业，不再进行重新认证，或者是简化重新认证的通道。那这个方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发挥我作为一个企业的对企业的了解，然后呢从市政府，那么我出台政策可以认可你这种方式，来实现了这个企业它可以在科技城设立分支机构。所以我们80%的现在的入驻企业都属于这个高新技术企业。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呢，就是刚才哪一个点啊，就说明了这个政府它是作为政策出台，我给它提供相应的炮弹或市场需求，然后我们结合把它做好，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讲我们在规划层面上，对，规划呢实际上是政府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个规划如果做好，它和产业的结合、和区域发展的结合、和先进经验的结合，那么这个科技城呢作为一个企业，我可以更好的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形成一个我可以编制初步的规划，然后通过政府认可之后再发布正式规划。所以刚才讲的科技城的规划是面向于未来30年、40年啊，一个创新的 或者说一个生态特别好的一个高起点的可以停调，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规划的编制的主体，然后通过政府的这个流程审核又把它规划出来，这个实际上是第二方面的，就是从规划层面上我们跟政府的有力结合。 嗯， 第三就是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呢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从政府来看的时候，我要发展区域，我要打造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对吧？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中关村的特点呢，实际上是培育了很多的这种独角兽企业，这独角兽企业是从最开始的可能很小的企业，小微企业，到邓明企业，到比如到展翼企业，到这个石百坚企业，然后它有一系列的这个企业发展的路径。那么这是我们具备培育企业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呢要转化成政府所推导的营商环境，中间呢是有很多可以市场化的做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科技城的综合服务的一个大厅，这是一个平台。 嗯， 这个平台集成了60多项的政府的职能，同时又集成了科技城的作为园区企业服务的30多项的园区服务职能，啊，这就是我和政府之间共同把服务职能结合在一起，使企业更好的便利的发展。当然说这种政府创新呢，不仅仅它是一个集成，因为集成的这个很多园区也都做了。那么它的进一步突破点什么呢？就是在大厅里头办公的这些人员啊，就窗口的这些人员，他去接件啊，他去预审啊，是由科技城职工的这个产业服务部的员工来去做的。 嗯， 他不是一个政府的公务员，而是说我企业化，就相当于政府采购科技城的这个政务服务作为第一关。 嗯， 它好处呢，就是我们去很多去政府大厅里头。现在做的很好啊，比如微笑服务啊，大家一看也很友好。 是， 但是其实它和企业并没有实现特别紧密的关联，对吧？它是一个标准化服务，但是科技城员工呢，从最开始招商啊，大家谈判到落地服务，都是这些人，他对企业很了解，他就是一个相当于邻里之间的一个关系。 嗯， 就是最开始很熟，那么到时候一搭一沟通的时候，他不是面对面的这种服务，而是说。这种非常紧密的一个伙伴关系。 嗯， 换句话来说，一个企业想办一个件儿，你要是到大厅里头，正常我是早上9点来开始工作，晚上6点下班，对不对？但是他可以晚上9点就给这个人打电话，说我要办什么件，说什么什么东西，你帮我弄一下，对吧？这是 OK 的，因为企业员工呢，我这种服务呢，我可以完全突破时间，对吧？突破时间限制，然后呢，大家沟通呢也很简单。 嗯， 之后呢？预审完之后呢，再到政府的备办局进行后台的审核，这样大大减少了这个审批的速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大家从那个从企业而言，觉得很简单很友好。 这个角色更有点像社区里的那些社工啊，就是志愿服务者感觉，就是我们平时是住在一个社区的，然后我还要给你做一些提供一些服务，有点像这样，就是更加亲和了。 对，是的，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这个从企业的感受而言哈、啊、他就感受出来的，他不仅仅是个服务，而是我们就是一起的，就是一起人在干这个事情，他就是一家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和政府服务的层面上做的一些探索。 刚才汉达总给我们介绍的这种政企合作呢，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企业更好的了解企业的诉求，他知道企业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土壤，需要什么样的流程，需要什么样的效率，那我们把这些诉求更好的跟政府进行传达，然后帮助政府更好的出台一些宏观的指导的政策和意见，其实您是起到了一个双方的桥梁的这么一个作用。 对，您这个总结特别好，相当于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从政府，它有政府的视角，它的出发点呢是从政府的视角的出发点，所有的行为呢，它对政府运作体制更清晰。企业呢有企业的逻辑，企业有企业的视角，有时企业的这样的语言呢，或者它所看重的，它所关注的，从政府这个角色来看呢，它并不容易能够真正的能理解或者转化成我们眼的行为。 嗯， 那我们恰恰扮演了一个。我既懂政府又懂企业，所以我中间扮演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器的一个作用。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也在扮演一个放大器。刚才你讲的就是科技城14.5平方公里，你要说小吧，这个也不小了，对吧？但是它对京津冀这么大面积来看，它是一个探索者，一个创新者， 或者说在做成了一件事之后呢，我来放大这种作用。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些中小企业，那么我想购买一个小的载体作为我，因为企业它不像这个咱们个人家啊，买房子搬来搬去的相对还容易，但是也很难。企业的搬迁选址那是一个需要很理性的或者说很复杂的，我给人一旦形成之后，我一般我的生产工人可能流失，我的技术也都很复杂很难，所以我就想买一个小的载体，那么来做有恒产才有恒金。但是比如说北京的这个公用地呢，就基本上是不能分割销售的，你想买，我说买1000平米厂房也根本做不到的，对吧？那科技城它确实有这需求，那么科技城呢，就我可以进行工业用地的这种分割。那么天津市呢，其实也不能分割，但是我们把这个需求讲清楚了，就是说我们做这种试点，企业有需求，我们就提供产品来满足这个需求。这个是一讲，从讲完之后呢，那么是确实它真实存在的，而且它有利于产业发展。那么这个政策突破完之后呢，就是以我们的医疗信源作为突破完之后，就扩展到全天津市，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讲叫引领带动示范的作用， 这也是一种创新尝试。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对于产业的这种吸纳，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引进工作一直在进行着。那以科技之城打造的这样一个未来之城，我们具体会着重聚焦哪些产业？是不是也有挑有选？ 现在从产业定位呢，我们主要定位于4+1产业，四就是新一代的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呢，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个人装备制造四个主要产业。配套发展五眼。那么这个产业定位呢，其实一是结合了中关村和北京的这个优势产业，比如新材、新技术啊、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那这是北京的优势产业。同时兼顾了天津市的高端装备制造啊、新能源呢、啊、这是天津的一个优势产业。那么其实我们这个产业的这个目标啊，或者说这个主导的发展呢，其实考虑到北京和天津并协同发展呢，要共同打造一个北方的产业集群。你看长三角、珠三角它形成的一个产业集群呢，其实这个是现在的竞争力啊、从产业链的配套啊，算是做得很好的。那么环渤海或京津冀怎么能发展起来，要共同形成这个跨区域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分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去集合了北京的优势产业，又集合了天津优势产业，希望呢中间的时候呢，加科技城呢做探索，把这个产业集群的共同的竞争力，从产业链的布局把它做好。那么从这个四年多时间来看，一是承接了一些非首都共同的疏解的一些企业，第二呢就是有些企业呢研发在北京，但它产业化呢基本上北京很难承载了。那么这些企业产业化或者去长三角或者去珠三角，其实都没有留在附近。那么这种情况，科技城打造了一个这种承载的一个能力呢，它把制造环节或者一部分中式环节放到科技城，那么它和北京互动呢就很紧密。这个期间成本呀、实验成本都很小，那这就有利于这个集群的来实现，对吧？因为我们讲北京的发展，其实在比天津啊、比河北啊，其实都也领先了很多。那么怎么能够实现的带动作用，就是通过产业链的紧密的结合，然后人才结构的紧密的结合，然后合理的分工，才能实现共同打造这种比较长的产业集群。所以我想4+1的产业呢，一是现代服务业，其实北京的发展呢，北京现在是80%的是现代服务业，所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能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啊，甚至在现代服务业还促进这个农业的发展。 是， 那么我们把现代服务业结合于二产的发展，那么这就属于一个科技新城，而不是一个工业园区。所以这个在产业层面上呢是这么安排的。 目标定位是吸引人才常住在京津中关村科技城，还是说要实现比如说天津北京距离保底的这个咱们的科技城的这种 交通优势，实现两边跑，我们是怎么来设计和定位的？如果要想把人留在当地，我们又需要做些什么？ 其实产业的发展背后都是这个人才结构，或者说就是得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这是很关键的一个要素。 嗯， 大家知道，就是北京其实吸纳了天津包括河北的很多的优秀人才，啊，这些人呢，其实在北京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呢，大家知道北京落户口啊，这个教育啊，其实挺难的，那么他们也很纠结，有些甚至包括一些南方的，就是他要是回到老家吧，觉得老家里又没有这个大城市发展的这些机遇， 嗯， 啊，你要成长，但是呢，在大城市呢，大家知道北京的房子都十来万块钱一平了，他又很难的落下来， 嗯， 包括没有啊，孩子将来高考啊，所以这部分人特别纠结。那么科技城的发展呢，最开始的想法呢，就是我能够为北京的这些大学生啊，或者年轻人啊，能够在低成本里头，既兼具了北京发展的这种，就是他们喜欢的这种开放式文化，啊，又能够在这块能够扎根落地，解决孩子的教育啊啊发展问题，那么同时呢，又能够为北京的产业发展呢提供支撑， 嗯， 所以科技打造的背景的原来想法呢，就是能够解决北京2万到3万人的这大学生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安家落户扎根问题，尤其像软件产业尤其如此。所以这是原来的想法呢，就是从这个人口解决北京的一些现实问题， 嗯， 和一些安排。这部分人呢，我们想就是基本上和产业结合度很高，基本上它相当于是一个常住人口。或者说我们在做创新社区的探索，创新社区的理念就是在步行15分钟范围之内，解决你做这个上班呀，包括这个做些研发呀、生活呀、娱乐呀、社交啊等等这个需求。 嗯， 所以这是我们的基于未来新的一个创新组织的方式啊，做的这种探索，也是这么打造的。所以说，我们提出了一个年轻人中关村的发展理念，就是对应的就是解决这些北京的北漂一族的一部分吧，就是我们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但是他刚才讲的这是一个示范嘛，啊吧，解决他们的这个切实需要， 嗯， 这就是属于常住的。第二部分呢，就是很多企业家呢，他实际上是全国跑的，啊，像这些的，包括一些这个中层以上的一些骨干的，他的作用呢能够更大发挥，那么他可能就是来回在两个城市之间，实际上是两个城市。换句话来说，当高铁开通之后，基本18分钟，你可以理解成就近乎一个同城的一个转换。上午的话，我可以在北京开会，下午呢，我就可以在这个科技城开会， 嗯， 啊，我又回北京住，或者说在天津住都 OK。所以我们中间这个位置呢，其实连接了北京，连接了这个天津的主城区，所以这个位置更好的一个融合，它将来呢就是城市的边界呢，我想呢会慢慢的淡化。你像我们的高铁站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坐这个北京坐地铁啊，坐轻轨啊，是那种站式，它刷卡出。所以不会有那种原来的坐火车去到一个很远城市那种感觉， 嗯， 所以就是通过交通体系啊，这个高铁的技术啊，包括人性化一些设计啊，来实现更频繁的这个高端人才的来流动，来能够通过这种链接呀，通过聚合呀，能爆发出更大的一个创造力。 感谢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汉达给我们介绍了京津中关村这座未来之城、科技之城，它如何聚焦产业、聚焦什么样的产业，以及如何留住人才这方面的一些具体内容。以上就是今天科创中国的全部内容。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